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九篇，十人一笑，第二十八集。高惊鸿朝冼琼花使了个眼色，冼琼花拿了一个平板电脑过来，调到图片模式，然后递给神棍。 都拍下来了，翻页就行。 第一张已经打开了，神棍低头看，这好像是首偈子。 前世荣华后空忙，断线离枝入大荒，山不成仙收朽木，十人一笑年岁枯。大荒，居然在这儿看到大荒两个字，这个不是我们猜测的天梯入口吗？忘了是我还是小恋恋还说大荒可能是指宇宙呢。 神棍浑身一个机灵，如被风遮。 是啊，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咱们这年纪的人最熟悉的应该是北大荒，但总觉得不应该是指那儿。你再往下看， 第二章上的字很简单，四个字，写得很潦草，往上斜飞，显然葛大先生写的时候自己也很迷乱。 无情保命， 神棍有点没明白，又点下一章，这次是七个字， 绝情断爱保此身。 再往后就没有了。神棍又往前翻，把三张图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心中才慢慢有了点大致的概念。高惊鸿知道他看完了。 葛大先生是个老派人，接受私塾教育长大的，所以他写东西有点文绉绉的，看着有点夸张，意思你明白就行。我把几个姐妹召集起来研究了很久，最后觉得自保可能就是这个命。他这辈子不适合谈什么感情，就独个儿过，能安安稳稳过得了这一生。哎，沈先生，我不怕跟你直说，年轻的大姑娘小伙子常为了感情要死要活，但五六十的老头老太很少见这样的吧。我是希望儿女有幸福的姻缘，但命最重要。他独个儿过也行，只要平平安安的，我们也就满足了。 这个你们是不是不想让他和江恋来往，找我是让我当说客？ 你听我说，自保小时候我们是想把他往冷漠这条道引的，可是这孩子从小感情就丰富，听个故事都能抹眼泪，他心肠哪硬得起来呀。转眼到了年纪，谈情说爱是免不了的，我当时觉得吧，不狠心成不了事儿，长痛不如短痛，让他狠狠伤一回，灰了心也许就一劳永逸了。 后来想明白了，人想寻情找爱是本性，像要喝水吃饭一样自然，咱们这么做违天道也背人理啊。 哎呀，老三你不用内疚，我出的主意我担责，我也活不了几年了，下去之后有什么报应我也受着，该忍都忍。哎，那次之后啊，安稳了好几年。说真的，这几年喜欢自保的人也不少，都让他给回了，谁知道让他遇到江恋。当时老五在湘西，他说他看到江恋就觉得这次可能不大一样。 明里暗里想作梗来着，不过后来他也跟我说，江恋是救了资宝的命的，没江恋资宝就死了。后来老七老四也这么说，事再大，大不过命，人对你有恩，你不能负义。我这趟来也见了江恋，顺便探他口风，他真是认真的，那我也没话说。 那你们找我？ 老早之前就想找你了，后来出的事儿太多，也没顾得上。我听说你知道许多事儿，也经历过许多，很多事儿你能追根究底，给出个究竟来。资宝这事儿，我想拜托你上个心，看看有没有什么法子给破了或者解了，不然始终是块心病。 神棍低下头，又滑动着看那几张图片，突然想到了什么。 我听说你们这两天都要去西宁。 没错，准备在西宁给段娘娘指丧，是大事，估计未来半个月都会在那儿。 我暂时也没有什么头绪，不过我有个建议啊，让孟小姐早点离开这儿吧，明天就让她撤回西宁，以后昆仑这个地方也别叫她来了。哎，我也不是很确定，但是这个地方可能对她不是很好。 高惊鸿有点奇怪，但这种时候有建议好过没建议，尤其是从神棍嘴里说出来，他还是觉得可信的，当下点了点头。聊到这儿也差不多了，神棍又说了两句，起身告辞。快走到门口时想到了什么。 哦对了，山胆还在我这儿，这个东西应该不是你们的，我可以代为处理，你们的意思呢？ 这些日子发生的事儿，高惊鸿也略有耳闻，而且冼琼花曾通知过他，说什么山胆不能留在山贵斋，怕有隐患。不过神棍忽然这么提，还是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说起来你也是山鬼的人，自保的三重连办嘛，东西暂时放在你这里保管，我没什么意见。 神棍点了点头，先连出去了。这一晚上可真是心力交瘁。高惊鸿又呷了一口咖啡，呆怔了半晌，忽然嗅了嗅鼻子， 有点腥腥臭臭的，闻到了吗？ 大姐，是你太精致了，这种野外的毡房什么恶骚味没有，我们呢是操惯了，你是睡豌豆的公主，太讲究了。 哎呦，都七老八十了还公主呢，可别埋汰我了。也是，我也知道，说好听点是讲究，难听点啊估计就是矫情了。 第二天一大早，孟千姿就收到了上午要随大队一起撤离的消息。当时他正梳理妆容，没露什么表情，只是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以示知道了。一旁的心思愤愤，等通报的人一走就忍不住发牢骚。 哇，至于吗？谈个恋爱而已，又不是家里有矿要继承。 他忽然想起好像是有矿，于是改口。 千姿，姑婆们是不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想搞什么事儿啊？先把你们给分开，然后对付江恋。 我看你以后要是转行当编剧挺合适的。 可别说我没提醒你啊，你这一走，万一江恋被打晕塞进麻袋卖去了南美，那人海茫茫的可就再也见不着喽。 你真烦。 哼，是你心烦吧。 早饭过后，营地一片闹腾，昨天是热身，今天才是大规模撤退， 到处人声鼎沸，叮铃咣啷，倒是比工地还热闹。江炼记得罗刃一行人也会跟着走，想着过来打声招呼。才刚走到毡房附近，迎头碰上神棍。神棍昨儿没回房，是在这头睡的。他跟江炼打招呼：“ 小炼炼，早啊！” 江炼正要回一声早，鼻子忽然嗅到了什么味儿，他眼睛一下子瞪大了，不可置信地盯着神棍：“ 你喷香水了？”“ 嗯哼。”“ 你喷香水干嘛？”“ 当然了，大叔不是不能喷香水，一个儒雅老者用叠的方正的手绢再喷点古龙水是一件让人非常舒服的事儿。但是神棍一身街头卖豆浆的气质跟香水格格不入好吗？神棍白眼一翻：“ 怎么啦？就准你寒彻骨之后扑鼻香，不准我香喷喷的？” 潜台词是管得着吗？好吧，江炼只得闭了嘴。这营地估计只有新词才有美妆的储备，神棍八成是向他讨的，但是总归还是有点怪。江炼略一晃神，也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 江炼 正发着愣，忽然听见了孟千姿叫他，他转过头。孟千姿号称从小吃遍山珍，体质优于常人，还真不是盖的。昨天出入还要人搀扶，现在居然能够拄着登山杖一瘸一拐地晃荡了。江炼不想他多走路，大步迎上去。走到近前犹豫了一下，还是抬手扶住了他一条胳膊，防他站不稳。众目睽睽不好太过亲密，但扶了一下助人为乐还是可以的。 你这衣领怎么翻的？ 孟千姿把登山杖靠在腿侧，伸手就去理江炼的衣领。江炼下意识想躲，转念一想，人家落落大方的，自己何必畏缩。他站住不动，低头看着孟千姿把自己歪斜的领口理正。孟千姿的手指很凉，偶尔会蹭到他的脖梗。江炼装作不经意地瞥了瞥左右，压低声音说：“ 让人看见了啊。” 自己倒是无所谓，只是不想孟千姿被人当成谈资。那些边上经过的商户虽说目不斜视，但他毫不怀疑这一幕会瞬间传遍营地，传到昨儿已经撤离的那批人耳中，再经由各类即时聊天工具传遍江南水北大小山系的住社潮。 看见就看见呗，早晚有这天的。有人没有名分，那我在其他方面更要关怀照顾一下，做好细节，省得他背着人时偷偷抹眼泪儿。 江炼哭笑不得，正要反驳回去，孟千姿一句话让他落了兴致。 哦对了，姑婆早上让人通知我，我今天也随队车。 这消息有点突然，但也可以理解。接下来山鬼上下估计得着手为段文熙治丧，以及忙那十几号伤亡者的身后事儿。孟千姿没理由总在这营地待着。 嗯，行，保持联系就行。希望咱们过两天见面能无缝衔接，别出现什么避而不见、见异思迁、一去杳然这种事就行。 哼。你呢？你不走吗？ 哎，北镖还在养着，一时半会儿不能动。美莹嘛，还在跟箱子磨合，观察期得多看两天。还有就是，我觉得神棍有点问题。 孟千姿身子一震，愕然抬眼。老实说，他不怕对手出幺蛾子，就怕自己人没事儿舞出个偏仙来。 哎呀，还不确定，只是怀疑。有两个原因，第一，他那几个朋友倒了大半，要撤回西宁，于情于理他都应该陪着，但是他明显不会跟着去，这就奇怪了，他有什么事要做吗？第二，他现在有些举动让我觉得有些违和，我留下来也好注意着点他。 孟千姿让他说的 也有点忐忑。他看向不远处的神棍，他和严红沙一左一右正协助那个叫曹延华的西洋。这人娇弱起来还真是挺耗人力的。 那你行吗？我们这一撤只留下零星几个善后，要么我拨点人给你。 嗯，没事，不用了，这不是拼人数的事儿。再说了，山鬼这一趟死伤挺大的，大太婆让人撤，估计也是想早点离开这种是非之地。你拨人给我，万一再死几个，我扛不起这责任。哼，哎呀，也许只是我多心，人家神棍可能只是想留下来搞钻研，看看再说吧。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跟你联系的。嗯。 现代人离别，因着科技的发展，比古代要洒脱多了。古人的信要走几个月，上京赶考三年不还，一道别可能就是一生。哪怕到了上世纪90年代，那些言情剧里男主没追上女主的飞机，或者女主没有赶上男主的客船，都昭示着故事就此终结。江恋眼里这次根本不算什么分别，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因为两只鸡骤然把这场分离拨到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的高度。曹解放不上车，江鹊桥垂着头，一山鸡一雪鸡只管在车侧的空地上相对无言。十余辆车陆续起行，最后只剩了罗任他们这辆。曹延华坐在打开的车门处呼哧呼哧的吸氧，罗任和穆代都已经半昏睡了。高反这事儿很怪，平时体力体质越好的，遭遇高反时反而会越严重。一万三经过一夜休整，总算是适应了一些。察觉到车老不开，他睁眼睛往外看了一眼。 要么带这个一起走吧。 江恋太阳穴轻轻地跳了一下，他舍不得。在这一瞬间，超前且跨种属的忽然体会到了老父亲嫁女儿般的不舍。 哎，小三三，这是雪鸡，生活在高海拔，走不了，要跟着解放走了，没准就活不成了。 江恋的太阳穴又跳了一下。 这可不成，雄性的山鸡朋友没了可以再找，小命没了可就玩完了。 一万三又闭上了眼睛。 要么就把解放留在这儿，我看他好像挺能适应高原的。 曹延华觉得这建议不错，反正曹解放本来就是跟他们分隔两地的，住昆仑还是凤子岭于他来说没太大分别，他只想车能快点开。高反不是病，发作起来要人命，他急于呼吸到低处的空气。边上的严红沙会意，他伸手拉合车门，冲着曹解放嚷嚷： 解放，那你留在这儿了哈。 又示意了一下司机， 行了，走吧。 车声响起，曹解放全身的毛陡然一脸，车轮往前碾动了，曹解放明显躁动不安，他扑腾了两下翅膀，脑袋忙起来，一时看车子，一时又看向江鹊桥。车子开动了，且开始加速，一路往前，再不走可就真留下来了。说时迟那时快，曹解放一声嘹亮的喝多罗，那中年发福的机身居然可以如此迅捷，如一阵疾风般向着那辆悍马飞掠过去。车子没停，但中途开了门，曹解放瞬间扑进了车子，然后车子就一路下去了。江恋确信自己听到了曹延华声嘶力竭的嚷嚷： 哎，活动活动，哎，洗宁，喝酒啊，喝酒啊。 我早说了，这是只扎鸡。 再然后公路就安静下来了，车子车声尘土尾气都没了，只剩了一条安静的路，从这头的山间蜿蜒而来，又向着那头的山间迤逦而去。这安静也蔓延进了营地，那么多毡房先前不够住，现在空空落落， 门上窗上都书写着寂寞。江恋看到江鹊桥还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车子驶离的方向，然后小脑袋垂下来。他走上前，蹲下身子，把江鹊桥抱进怀里。江鹊桥乖巧极了，不乱动，直在江恋的怀里缩，向一切伤心的人求一个温暖的怀抱。手机响，江恋腾出一只手来，点开看，是孟千姿发了一条微信语音过来。 刚才那两只鸡怎么了？鹊桥是对那个什么革命有兴趣啊？ 他老是记不住那只山鸡的名字，好像不是革命就是解放，总之很热血。 哼，咱们这姑娘就是见世面太少了，没见过花丛，叫一朵随随便便的花给填了眼。 说完了，又伸手去抚摸江鹊桥柔软的背心，安慰他。 没事儿啊，没事儿，咱们将来啊，会遇到更好的。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